我们经常能够在公园街道上看到许多中年跑者在跑步，他们不仅速度快，而且这体力是丝毫不比年轻人差。 当一些年轻人还在睡懒觉时，中年跑者早已整装待发准备开跑了。当一些年轻人身体素质过低，抵抗力下降，动不动就生病时，热爱运动的中年人们身体倍儿棒，吃麻麻香，一年到头几乎从不光顾医院。 在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呢，中年跑者也是占了很大的比重，而且这比赛成绩都比较好。据统计，连续两届的北马，55到59岁组的平均完赛成绩都是最快的。所以现在的中老年朋友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求是越来越高，也做了越来越多的付出。 他们饮食有规律，他们作息很守时，他们运动很坚持。其实健康就是从日常的每一天的负责积累的。咱们推荐瑞麟羊奶也做过统计，购买者当中80%都是40岁以上的人群， 是， 而这些人群也都是坚持度最高的人群，养成习惯，每天一杯，多种营养，快速消化吸收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喝，这就是瑞麟羊奶的优点。 是的，同时呢，价格也是很有优势的。你像这一次，咱们99块钱一盒，订购6盒就送一盒，7盒羊奶只要594，划算到每盒呢只要84块钱，这个价格啊，比咱们涨价之前99一盒是更低了。所以呢，最近很多朋友都是12盒、18盒的在订购，因为等于说每盒直接降了这个15块钱的花费。 是的，84一盒，这每天一杯就是5块钱的花费。同时，本次年中庆还要再送999足金的金钥匙一枚。 哇！ 钥匙上设有4个爱心，分别是智慧、富贵、平安、健康的寓意，而且每个钥匙都有权威机构颁发的证书和精美的首饰礼盒，以及吉祥喜气的红绳挂件。端午送人自用都是非常大气的，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这是限量发行的，所以本档活动只有30个名额。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，原价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，加上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，一共才花到594元。 是， 所以如果您是常喝羊奶的朋友，又或者您是想要尝试的新朋友，现在就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参与活动了。 其实啊，很多新朋友对于羊奶是比较陌生的，认为味道大，喝不惯。但是不然，现在啊，羊从养殖开始就分开饲养，加工的时候呢，更是采用了先进的除膻工艺。所以呢，高科技的羊奶啊，口感方面是滴滴香醇。尤其呢，是我们的瑞麟羊奶，放置一会儿啊，还会产生一层奶皮。这都是大家印象当中以前最好的奶制品才会有的奶皮。而咱们的瑞麟呢，就是因为奶的纯度高，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。 没错，其次我们的配方也是贴心考虑到了，有益生菌，有硒元素。那这样的奶制品，您现在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，每盒不需要258，只要99，一盒是300克，15袋独立包装，可以喝半个月的时间。那么年中庆特别活动，成功订购6盒的朋友，我们会再送一盒，再送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。 是的，算下来呢，每盒的单价只要84块钱，还有一枚寓意健康平安的金钥匙免费赠送。这个优惠你看老会员都是有数的，现在6541的朋友订了12盒，3874订了12盒，2243的订购了18盒，还有这边0033的朋友也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订购了24盒。 是， 说呢马上端午节了，要回老家一趟，我想订一点羊奶送给爸妈还有大姑。1147的朋友说自己啊，就是看中瑞麟羊奶的含钙量，一直都在喝。 确实，瑞麟羊奶每百克就有640毫克的含钙量，每天一杯，补充钙质。好，40071061108，40071061108，提醒到大家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仅在最后的一分钟可以享受到99元一盒，订购6盒送一盒，再送999足金的金钥匙一枚。挂在车上寓意平安，挂在床头寓意智慧，挂在客厅寓意健康。总之呢，金钥匙挂在哪里都是吉祥富贵的象征。 是的，关键是今天呢，7盒羊奶再加上金钥匙，一共啊只花594块钱。这每天一杯也就是5块钱的花费，不就是咱们买个生姜大蒜坐个地铁的钱吗？ 对。 但是啊，咱们补充到的是多种营养元素的羊奶粉。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电话，40071061108 40071061108。

关云长，知事入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靠山王杨林要召开天下英雄会，以夺玉玺为名，在教军场设下埋伏，要将各路义军一网打尽。他安慰左天成说：天成啊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是用人之机，告诉你吧，天下英雄会叫他们互相残杀，还有我这教场内以及周围的围墙啊，都有炸药，只要把炸药火捻一点，就把这些反贼炸为灰烬。如有漏网者往外冲杀，我派你守住教军场大门，一个也别放走，把他们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不就给你报仇了吗？左天成喜出望外，他在扬州等候天下群雄参加英雄会暂且不提，再说秦琼等人，他们全军一心要攻下武关，到扬州夺玉玺，哪知道这是杨林定的计策呀。这左天成掉下山崖，程咬金领着裴元庆说说笑笑返回泗水关。此时秦琼已经打开了关城，是啊，主将一跑，再看隋朝的军兵四散逃奔。很快他们来到城里，换上西魏旗号，程咬金弟兄二人打马进城，领到了衙门，秦琼传令设下酒宴为裴元庆庆功不提。歇兵数日，西魏军离开泗水关，向武关的最后一关进发。这座关叫东岭关，守东岭关是员老将颍州王杨义臣，他摆下了一座大阵，名叫铜旗阵。因为缺少阵胆，派人请来北平王之子罗成来当元帅做阵胆。说实在的，这座大阵是不好破，太难打了。可是他请来罗成当元帅，你说大隋朝好得了吗？您别忘了，罗成是秦琼结拜弟兄啊，别看他和他父亲保大隋，那心呢早就飞到瓦岗山，他这才叫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。又加上太原李渊造反，自立大唐国，自称武德天子，谁能赶上李渊势力大呀？不但有足智多谋、能征惯战的李世民，还有李元霸呀，还有智拿，就是他的姑爷柴绍。又因为啊，当初秦琼在临潼山茶树岗捡打杨广，救过李渊全家性命，李渊想报恩，就派女婿柴绍带李元霸前来相助。秦琼又收了铁锤将梁世泰，他的义子金锤太保秦用，秦用也从北平赶来听差，因此秦琼来个八锤双捡倒铜旗，破了铜旗阵，打通了到扬州的道路。这回罗成正式投西魏，当上副元帅，给秦琼当助手。眼看中秋节要到了，快召开扬州会夺玉玺的日子， 各路藩王带领强兵猛将来到扬州，西魏王李密一听兴奋起来，他想要能得到玉玺，我就可以一统天下。李密留下老将裴仁基和翟让守在瓦岗山，他亲统大兵南下到扬州。那阵扬州叫广陵，这些天下义军都玩命来了，为了争夺玉玺可下了血本了。这才叫鱼儿见食不见钩，见了利就忘了害了。各路藩王这回心不齐了，和当初杨广关琼花劫杀杨广不一样，那阵啊一心要杀了杨广好叫老百姓过太平日子，现在都想如果我能得着玉玺就是真龙天子可一统天下，所以都拼命。转眼中秋节已到，再看教军场兵死冰山将如江海，昏君杨广带着他的文武群臣有余文成都保驾，旁边陪同的是余文化及，来到了禅寿台上，让余文成都告知天下反王夺玉玺开始。各路反王不知道，他们都在火山上待着，前文咱们说过，明是夺玉玺，实质是让天下反王先互相残杀，然后便是火墙地雷爆炸，最后城中放火，这是杨林的计策。反王哪知道，单说余文成都传达了杨广的口谕后，就见西魏队中冲出一员小将，猜余文成都卯家打头阵，谁呀？正是裴元庆。裴元庆催动斑点疙瘩豹，掌中一挥龙头锤，刚要上阵，程咬金着急了，哎，三弟等等。嗯，咦，裴元庆一调转马头，姐夫什么事儿？ 哎， 兄弟你着什么急呀？咱是自家人，叫他们其他人打呀，这叫坐山观虎斗，趴桥看水流，他们打完你再上阵，你干嘛这么傻？嗨，姐夫，我是要会李元霸，我憋不住了，早就想打这阵。哎，你和李元霸交手，你可别心眼太实了。李元霸是傻小子，他都懂得冒坏坑你。你呀，到时候把你掏箱底的东西拿出来，听着没有？嗯，什么掏箱底？嗨，你不还有花楞楞吗？哦，我知道。随后裴元庆冲到教军场当中的梅花圈内，战马转了一圈，双吹碰，嘡，开！大唐军的李元霸出阵受死。他喊李元霸，李元霸眯缝着小眼睛问柴少，哎姐夫啊，哎，那是小白脸裴三儿，他叫我呢，那我得出去还他三锤呀，要不然寒碜呢。四弟啊，我看你别去了，忍着点。不行，这口气啊我受不了，非给他三锤不可。你出去可以，不管你输赢你得装败呀。 那 多丢人呢，干嘛？你不懂啊，这个教军场不能待，这里埋着地雷炸药啊，别喊，不许说，听着没有？赶快离开这火场，咱们到扬州城外再这么做，来个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。哎呀，听不太明白，我就知道裴三儿叫我还他三锤就得了，反正不管输赢你都快冲出教军场，听着没有？谁要是敢拦你，你轮锤就砸死他，听着了吗？ 哎，姐夫我听你的。 说着摘下他那对擂鼓瓮金锤，一催坐下的万里烟云罩冲到当场，咯噔 一扣马镫，哎呀，裴三儿，你想我，我来了。天下反王一看，李元霸和裴元庆又要对锤，心想这两位可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，黑白二将要对锤，有热闹看，开眼界了，太好了。人生啊，能看着几个大的战场挺不容易，大家都兴奋起来。今天李元霸顶盔挂甲来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李世民知道杨林设毒计要陷害天下义军，他知道，故此到这露过面，想要冲出去，又怕李元霸被人伤着，叫他带着盔铠甲胄上战场。平时李元霸从来没有这时候，今天特殊啊。宇文成都一看，心中暗喜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，无论他两个中间谁被砸死，都给我们隋朝出了一个劲敌。再说李元霸和裴元庆两个人马打对头，裴元庆说，李元霸，上次在四平山你明三暗四砸了我四五锤，今天该我砸你了。有道是，到老不还账，临死也该人家的，你接锤吧。李元霸乐了，哈哈，小白脸哥哥，我啊欠你三锤，你就砸吧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两个人把战马都倒退了好几步，踏踏踏踏。裴元庆手中龙头锤往左一涮，呜，锤挂着风声奔李元霸砸下来，一般人得吓死。李元霸急忙举双锤往上迎，嗨，只听着嘡一声巨响，锤砸锤，实打实啊。两匹马先一声嘶鸣，同时倒退三步，这回两人的臂力差不多，两匹马也走平了。二人把马圈回来，裴元庆说，李元霸，这锤怎么样？哎呀，小白脸啊，哥哥，我看你没多大劲儿。啊，裴元庆心中咯噔一下子，心说，今天恐怕要砸不趴下他，我用了十成劲儿，他愣说不怎么样。想到这儿，裴元庆把双锤摇欢了，呜呜呜呜呜，又朝李元霸砸起来。李元霸又用锤一接，砰，跟打铁一样的一声巨响，震得周围军兵就揪着耳朵嗡。再看两个人把马圈回来，裴元庆又问了一句，哎，这一锤怎么样？比上一锤啊强点，可也没怎么样，还有一锤了，来吧。裴元庆心说，要坏，我今天又不把他砸趴下可就栽跟头了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。哎，忽然想起他姐夫程咬金说，到时候拿掏箱底的东西，你不是有花楞楞吗？花楞楞，哦，这回裴元庆明白了，我姐夫是叫我把铁链子挂上，用飞锤砸他。对，想到这儿，他悄悄地掏出三丈二尺长的铁链子，挂在龙头锤把的铁环上。两匹马临近了，突然他一抬手，哗楞楞，呜，招锤，把锤扔出去了，用飞锤砸李元霸。李元霸没想到裴元庆有这手啊，因为两下距离还远呢，没做好准备，大吃一惊，哎呀，不好啊，来个大低头。就算李元霸脑子反应挺快，你别看缺心眼分什么，他是外傻内精啊，真就是一哈身顶用了。可是龙头锤啪的一下子正扫在李元霸紫金冠顶上，把李元霸盔顶上二龙斗宝的宝珠给打 吊着，震得李元霸脑袋嗡。哎呀，我脑袋有没有啊？他一摸脑袋还在，哈哈，没事儿，走了。雪马哗哗哗哗哗就跑啊。天下反王等人齐声喝彩，好啊，捶打紫金关，裴元庆赢喽，赢第一阵喽。柴少李世民一看，行了，你们爱谁打谁打，我们算走了，快跑吧，离开这火坑。就这样，柴少李世民和李元霸带着手下人嗡的一声就冲到教军场门口。教军场其他三个地方的门呢都封死了，唯独就留这么一个口。为什么呢？过去打仗要讲究别把事情都办绝了，留这一口好让当兵的逃脱性命。另外这里边还有隋朝自己的军兵呢，掌握不好也能逃生啊。哪知道刚到门口，迎头一员将拦住去路。嗨，李元霸，站住！就见这个人手擎金刀，正是金刀将左天成。前者从汜水关被裴元庆打下山梁，他就逃到杨林这，帮助守在教军场的门口。没想到头一个碰见李元霸，李元霸一看左天成挡住去路，心中大怒，刚才被裴元庆把他的紫金盔给打坏了，这火就发在了左天成身上。 好小子，你是活够了，敢拦我的路。我姐夫说了，谁要堵着我不让走，他就得死。 他把话说出去，说着举双锤向左天成的头顶砸下来。左天成还觉得不含糊呢，横枪一招架，啪的一声，擂鼓瓮金锤砸在左天成刀杆上。不知道李元霸多大劲儿，左天成举着刀杆往下一落，连锤带刀杆都砸在他脑袋上，当时脑浆迸裂，死于非命。裴元庆冷笑一声，小子， 嘿嘿，这回你不跟我瞪眼睛了吧？啊，还有哪个过来？ 又过来两员将，裴元庆啪啪几锤全给打死了。他还不消气儿，晃动双锤，噗噗噗几下子把围墙给砸塌下了。围墙一塌下，露出中间的火药碾子，这是杨凌命人安放在这儿的，单等时机一到，杨广转入地道，就命人点燃，好把众反王炸死。没想到被李元霸发现了。 二哥耶，你看这墙里怎么还有绳子啊？ 啊，哪有绳子，我看看。李世民催马来到切近仔细瞧，哎呀，这是火药碾子啊，如果把它点燃，这是连在一起的，一块爆炸，天下群雄就活不了了。行了，我救他们，手举定唐刀往下一砍，唰唰唰，左右这么几下子，火药碾子全砍断了。老杨林炸钱伤人的诡计就用不上。随后李世民带着柴少李元霸快跑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咱们到扬州城外等着夺玉玺。李世民多聪明啊，他们走了。返回头再说，教军场内黑白二将对过锤，裴元庆退归本部军队，又有一员将冲到疆场。这个人白盔白甲素罗袍，白马长枪，天下反王一看，正是武云照。武云照的父亲忠孝完武建章保的是隋文帝杨坚，这可是干国忠良忠孝王。就因为昏君杨广登基，忠孝王武建章骂殿，被杨广敲牙割舌，满门抄斩，只有武云照 被于文成都放走，他在南阳关扯旗造反，后来又和他哥哥武天袭、金鼎太行山寨主熊阔海一同投奔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，李子通又是他的岳父。这次来到扬州，他不是想夺玉玺呀，只想找机会把杨广杀了，好为父亲报仇，为民除害，所以他一马当先冲到当场。天下反王人等，哪个敢近前一战？话音未落，只见夏明王队伍中冲出一员将，黑盔黑甲造鹰枪，胯下一匹黑马，样子十分凶恶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夏明王窦建德的结拜兄弟先锋官刘黑塔。刘黑塔来到当场，两人互通名姓，武云照抖枪便刺，刘黑塔也不立枪挂枪，而是把手中枪往武云照的枪杆上啪的一按，武云照的枪头便沉了下来，他顺手一推，说了声走。这枪来太快了，枪尖扎进武云照的前心，随后他后把一压，前把一提，把死尸挑起来往后一甩，日啪，你说多巧啊，正甩在西魏队伍前，然后一阵狂笑，天下人等，你们哪个敢来会战我刘黑塔战。围着教军场转了好几圈，天下反王一看刘黑塔枪头武云照，都大吃一惊啊！武云照是有名的上将，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放声痛哭啊，命亲兵把武云照的尸体抬回本部军队。刘黑塔把武云照的尸体甩在西魏队前，气坏一位英雄，谁呀？那就是西魏的副元帅玉面小阎罗罗成。罗成说这个，你刘黑塔把死尸甩在我国队前，分明欺负我们国家，我罗成能受你这个吗？是啊，罗成是有名的狂夫，他哪吃这套，气得在马上捶打胸口，哎呀气死我了。秦琼说，哎，表弟你怎么个意思，干嘛捶打胸口啊？哎呀表哥呀，刘黑塔枪挑武云照，竟把尸体甩在我国队前，分明欺负我国无人，我出去要他的性命。说着摘下五钩神飞枪，一踹蹬胯下闪电伯龙驹，冲到当场，来到刘黑塔的马前，带住私枪，哎，姓刘的，你小子胆大包天，竟敢欺负我西魏啊。刘黑塔没明白，我怎么欺负你了，你凭什么挑了武云照把死尸扔到我们队前，你是欺负我们没人呢？你是何人？不认识我，告诉你，西魏王驾前称臣，官拜副元帅，我姓罗，单字名成。哦，你就是罗成。是了，看小爷要你的性命。罗成会战刘黑塔，胜负如何？下回接着说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。